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系啊，我旁边梗系有 PC 施俊卿喺度啊！早晨啊 ，PC。 早晨 啊！喂，今次咧就你带咗我去呢个港车北上嘅初体验，咁啊 ，PC 系揸车啦，因为之前有啲拍摄嘅工作咧，咁啊已经咧炉火纯青噶啦，咁啊往后喺港台电视应该会有得睇啦， 系啊， 一个关于你嘅主持嘅一个节目啦， 冇错， 咁啊港车北上嘅节目啊，个名叫咩名？ 超爽自驾游啊， 超爽自驾游，咁啊PC 都一尽地主之谊啦，就话哎车一车你过澳门啦，咁样呢个体验咧，我觉得系方便啦，同埋我哋系黄昏出发咧，系一路咧伴住个日落咧，一路直达澳门啊！ 最重要系可以睇埋飞机嘅升降咧，啱啱就喺个日落位度， 系 好靓啊！ 系几好咁啊！我讲啦，即系个体验系咩咧？咁啊，坐住车好舒服啦！咁第一下要过香港个关咧，就系攞住个身份证，就好似过皇岗咁样类似。咁啊，即系阿司机哥哥，即系阿 PC 大哥咧，咁啊攞住嗰啲叫做证件啦，咁啊俾关闸人员去 check 啦，望下你个样啦，咁样跟住就已经过咗香港嗰边㗎啦。 咁都仲有一个步骤嘅，我哋除咗要经入境处啦，除咗要经入境处之外，其实都要做海关申报。所以如果大家可能带咗一啲唔同嘅物品要申报嘅话咧，咁嗰刻咧其实可以同海关申报嘅。咁但系都提一提大家，因为咧可能如果大家带咗一啲药物嘅话咧，都要最好咧带埋个医生证明咧会好啲嘅。 因为有啲药物可能翻唔到内地啊， 冇错啦， 系啊。咁啊，虽然你嗰啲药物就唔系讲紧违法嗰啲药物，系可能自家用嗰啲药物。 系啊，都带埋医生纸好啲 嘅。可能呢排喂咳咁样，有支咳水傍住喺身咁样，咁但原来嗰支咳水有啲成分 系啦， 未必过得到境咁 样。冇错， 咁系明白嘅。咁啦，去到之后咧，就澳门嗰边咧就要落一落车啦。 系 啦，咁首先 PC 又将架车拍低咗嘅， 拍低咗啦。我哋有个呢个叫做转乘优惠嘅计划啦。 喂，咁啊拍喺嗰个停车场唔使收钱， 唔使收钱噶。 哇，几好、啊！ 以前要预约嘅，而家连预约都唔使啦。 点解嘅？ 只需要佢唔超过3000架车咧，就唔需要预约。 系。 咁我哋嗰日去到仲有2500几个车位啦。咁所以就。距離要預訂車位咧，就一段好長嘅距離啊！ 咁接住落嚟，阿 O 又講啲貼地啲啦。我以為咧，去到呢個澳門嗰個停車場咧，咁好多都係老闆車嚟嘅。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啲叫做司機車個老闆過去咁樣。哦，唔係喎，好多家用車喎。 係 嗰種家用車係直情有啲 K car feel 嘅車咧，都過到呢個港珠澳大橋喎。嗱，講真，我同 PC 咧都係駕駛者啊。 係 你牌齡有幾多？你續個牌未啊？你續個牌即係10年以上咯。 係啊，都十幾年嘅，就快要續第二次。 我同你都係啦。咁即係個過程之中，你會覺得喂，港珠澳大橋有陣時個風速有限制啦。咁你有陣時揸啲合車咧，即係 K car 咧，有機會。会大风得滞，会吸四啊咁样。哦，都几多人揸过一种车 嘅、 欸。 我俾咗少少经验啦。我有一次都大风嘅，咁然之后咧，我嗰架都其实两吨半啦，架车咪架车重到两吨半啦。咁揸嘅时候咧，我隔篱有架巴士，即系双层巴士，其实我都飘啊。即系你会 feel 到，喂，成架车有啲 有气流上嘅一个，即系可能架巴士一过快少少，跟住就喐一喐，你就掉一掉咁咯，俾啲风， 冇错， 系啊， 即系个风速唔同咗啊，喺个刻里面，咁所以咧呢一啲位置咧，对驾驶者嚟讲咧都要特别小心啦，同埋捉实啲航态都紧要啊， 系啊， 系啊，同埋可能未必有太多经验咧，就会对呢一个情况会有啲惊咧，因为你时速系100噶嘛，咁然之后你隔篱突然间嗰个气流改变嗰。下咧，其实嗰、那个。 搶貸係出現嘅會， 嗯， 所以大家喺呢一方面都要小心啲。最重要仲係咩啊？真係唔好超速，因為咧內地嘅一啲呢個相機啊， 係啊， 都開全開啊，火力全開，係 啊， 係啊，香港都係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喺嗰個駕駛嘅時候咧要留意啊。 嗯，咁啊，平時都應該要有一個好嘅駕駛習慣啦，好嘅駕駛態度啦，唔好超速啦。如果你唔超速嘅話，忍唔忍型戰車都唔關你事啦， 冇錯， 咁啊，你揸揸突然間有架車閃緊嘅，咁你自己知咩事啦？咁啊，司機麻煩啊，適時車牌身份證咁樣，咁又唔好啦。OK， 咁啊，嗱，暫時同 PC 咧講住呢個澳門之行咧，少少先咁樣，咁啊，聽聽嘉賓嘅講嘅説話啦。咁啊，轉個頭咧，下半集翻嚟咧，咁啊，同 PC 講下咧，今次去澳門咧啲食買玩嘅體驗啊， 好啊， 阿澳都有啲好中意食嘅嘢可以同阿 PC 去分享下啦，或者咧關於。之前啦，嗱呢個亦都係之前自己去一啲娛樂場所嘅一個體驗啦，依家都進化到好新鮮啦，可以同 PC 去分享一下嘅、 啊。 不如咁啊，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啊，灣區生活一小時啦吧。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嚟咧丝路富邦嘅创办人啦，陈志全先生 Eva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Eva！ 早晨，大家 好。同你讲下咧，嗱，上集就话啊，公司都好叻嘅，去到咧广州嘅白云机场咧，呢个室内嘅定位导航系统都同你哋去合作，同埋你都有份去贡献啦，咁样。咁嚟紧咧就你都知道香港嘅大学咧。嚟緊都會同內地特別有灣區城市接軌啦，包括有呢個南沙香港科技大學嘅一個技術展覽啦，你哋公司都有負責喎，係咪 啊？我哋有參展嘅，因為呢個其實係啱啱兩個星期前啊。 講多少少嚟聽下，有陣時我哋都唔明白，喂，咁 USC 咪 USC 咯，咁翻到南沙 USC 係點㗎？即係譬如阿 Con U 咪 Con U 咯，翻咗深圳嘅 Con U 究竟係點㗎？即係呢個都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係啦，依家開翻關啦，我哋去到深圳，去到廣州，都係仲係食買玩嘅啫，就同呢一類學術嘅交流或者文化交流嘅領域有少少切割嘅，我又覺得係啦， 因為呢個南沙科技大學其實係一個好。独特嘅模式咧，系个成个省嘅重点项目嚟嘅。 系、 那个 campus 咧，大过香港科技大学一倍嘅。 哇！咁 USD 已经几大啊？老老实实，你计埋 好大， 计埋后山嗰啲，又有个沙滩又剩嗰啲位。 佢制造一个可以同香港互换学分嘅制度、 哦， 所以就吸引好多海外嘅人走。走入去讀書咯，咁、我哋嚟到呢個展覽，見到咧，香港政府啊、科學園啊同埋科技大學其實好支持嘅，有千幾人咁樣去參觀，同埋有嗰啲 staff 一齊去擺展覽咯。 咁、你哋就係其中一間 startup 啦，係咪？係 啊，去做展覽。 我想問咧，過嚟問問題，招商嘅人多定了解嘅人多？與此同時咧，今時今日咧做呢啲展覽會咧，其實你會做埋 recruit 嘅。你隨時做埋聘請嘅喎，嗱、那個功能係好高嘅，其實即係嗰個功能係今次乜？你以為擺展覽咧，香港人咧就成日覺得入到會展咧就好似美食博覽或者書展咁，就係消費者消費咯。但其實唔係嘅，展覽嘅職能咧係好多元嘅，其實 係 啱唔啱啊？ 我諗啊，我都講咗好多重點，未就算擺展覽嘅人都未必明白，但係係依樣嘢嚟嘅。但係我哋唔係 to C 啊嘛，我哋真係 to B 就做咗前嗰一幾個功能啦。其實基本上就會大家見到哦，想嚟睇下香港嘅或者科大嘅科技係咩嚟先。咁、所以用有呢個主題咧，吸引咗行家啦、卡人啦，同埋一啲學生啦、學術啦。其實官產學研各部分都有人走去睇嘅。同埋呢個重點項目嘛，呢個真係。國家級的重點項目嚟嘅，即係南沙科技大學， 係係係， 係啊，再加埋佢哋成個南沙區想代替前海咁樣去做啦， 係啊， 咁所以嗰度吸引人才嘅主題啊，哦、有啲孵化器啊，我哋都有涉足啊。 哦，我有少少兴趣上去南沙科技大学睇下，你咁样讲到， 好好吸引， 即系好值得去睇啊！ 系系，但我某个发展商都有个大盘嘅， 但我哋贸贸然咁样上去，我哋连个学校门口都入唔到啊！你明唔明？所以一定要through 一啲研究机构上去咯。 但系好多渠道，好多渠道系嘛？系其实我哋一直关注大湾区发展啦、横琴啦、前海，跟住而家南沙啦。 系系系。 南沙呢个力度同啲人比较落地同推广嘅，譬如香港攞到咩奖金咧，港面会1:1咁俾翻你。 哦，真系噶， 系、 哦、 抢人才啊，嗰度抢人才。 O K， 仲有啲房啊。 呢啲就系你会了解同埋贴地一啲咯。 系， 即系我哋有阵时都系好实讲，就算做股票分析都系比较片面啲，都系 second hand information 咯。但你哋接觸到、就是， 我哋要申請啊嘛， 係 first hand 嘅，即係、就是、第一手嘅一個資訊咯。咁啊，等商界又會了解啦，咁樣咁啊，即係我又問一下，即係你頭先講到搶人才，分享一下香港一啲科企翻到大灣區嘅項目，即係有啲咩高見或者有啲乜嘢可以叫做嚟緊嘅一啲發展趨勢，又可以同我哋透過大氣電波講翻咧。 我諗。換個角度講啦，對一間公司嚟講，建立人才其實唔係一個隨意二就等於一加一咁嘅情況，係、你點樣發展？香港嘅請到嘅人咧，我哋其實都請到聯合國咁樣噶啦，有非洲、有印度、有內地、有香港嘅畢業生，我哋有嘅，我哋喺香港已經有嘅。咁翻大陸咧，係請翻咧喺大陸請到嘅當地人才去支援，或者建立。可能海外都建立緊一個叫研發中心， 係 咁佢哋請嘅咧就係香港請唔到嘅人咯，互補不足咯，三個地方有唔同嘅，喺大陸會請到一啲比較又多一啲學校支援啦，雖然香港都有，但佢哋嘅學科唔同啊嘛，某一啲學術嘅研究生喺大陸請應該易啲嘅，係咪有 啲？譬如咧，可唔可以講多？ 譬如 AI 啊，譬如定位啊，其實香港有，香港某一間大學特別叻啲咁樣，但係。你要請啲科目咧，始終喺大陸大把學校教 啊。哦， 咁你請到啦。第二就係有啲人香港雖然比新加坡嚟講都有同一個優勢，就係、是、近佢哋屋企，但係喺南沙又再近啲。係咁有啲人如果真係唔想嚟屋企嘅，咁樣去請一個人又係有著數嘅。第二就係個政策啦，因為嗰個住房咧，譬如大灣區而家尤其是南沙咧，好似。1,000+咧就有800尺嘅房俾你噶啦，俾、人坐1,000+， 即系1,000+就有80方咁样， 租80平方800平方尺喎吓，啊80方 系咯，80方咯，系用80方啦， 嘅租嘅呢啲人才房嚟， 系 啊，基本上都攞到噶啦， 1,000租咗800尺， 免费嘅，全面嘅，因为佢有一个嗰、那个尺。赤租基本上 咁你點樣可以 raise fund 即係翻到去南沙？即係香港有對接定、哦、還是南沙方面去對接翻？ 而家只要你係香港嘅人才就好易申請嘅，有兩三款嘅。第一，因為我哋喺香港都6-7年咯，都有呢啲項目啊。其實我哋係一個。真係做緊生意公司嘛， 即係做實業嘅公司嘛，大佬你嘅客户係咩？廣州白雲機場喎、 即係香港政府啊，依、這個佢哋最關注係海外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哋申請好容易嘅。白雲機場其實我哋反而同大陸嗰個 partner 係一齊夾嘅，所以唔係攞啲嘢入去啊嘛， 係 咁我哋攞緊香港啲嘢入去就好易咯、 哦。 另外有啲人才計劃，譬如一個教授加兩個。畢業生又可以攞到一個funding㗎啦。 哦， 呢啲嘢係幫咗好多。 我估你下線都幫你好多，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數據科學家啦、但係應該最叻唔係 raise fund 嘅，即係但係我估個過程呢種就學習咗，即係其實呢啲有好多創科嘅創投嘅資金啦，或者基金啦，你攞先可以推動到成個項目嘅發展咯。 因為一開始孵化器同加速器係幫你成長嘅，後屘成長完先攞 investment 咯。即係攞 VC 啊，或者中間係 angel 咁樣去做。咁我好多未成型嘅嘢需要攞呢啲孵化器嗰啲喺南沙就大把啦。 哇！我真係 我哋都入咗嗰個青年創業中心嘅。 係啊，好值得同你傾啊！我哋都未講到點樣 raise angel fund 係咪先？即係內地啊嚇，呢個都係一個議題嚟嘅。咁但係有少少離題啦。咁時間所限咧，今日咧非常多謝陳志全先生 Ever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多謝。 我估我往後時間會請你多講少少，特別係喺個數據應用啦，或者AI 人工智能啦，喺內地嘅發展啦，又俾你發展到咩維度啦？因為唔可以無邊無界咁發展嘅，大家亦都 好明白。唔好讲到电影智能叛变咁恐怖嘅一件事啦。但係你喺个机密上面点样保存啦，私隐度点样保存啦，呢啲全部都系关于人工智能啦，或者呢一类创科大家会面对一个命题嚟嘅。等于内地即係中央政府有阵时都会整改一啲大科技啦。咁原因何在呢？点样可以合规守法地去研发创科呢？是好重要的一个大命题嚟嘅。咁点样又合规守法研究创科又走进湾区呢？是第二个大嘅命题嚟嘅。咁有机会请阿佛再多讲少少呢个面题。 好啊，多谢。 好，多谢你。好，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搭载大约4500个旅客的邮轮海洋光谱号再度访港，大约七点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当局开设两条分别往尖沙咀和观塘的巴士路线，亦都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金钟、旺角等。多架的士在码头排队等候接载旅客，有的士司机说已经等超过一个钟，认为可能是免费巴士的路线太多，所以比较少旅客选择搭的士，形容心情无奈。亦都有已经等了40分钟的的士司机说，估计前面仍然有30至40架的士，或者要等多半个钟才能够接载乘客。政府将会简化处理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的机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过去五年一共有16个公务员启动过现行机制，当中9个人已经离开政府，相信机制简化之后个案数字会增加。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简化机制的安排对于工作表现未达标的公务员是一个信号，当局会严肃处理，期望他们能够自我醒觉改善表现，如果能力不足或者同工作岗位唔合，早日结束亦都比拖延好。杨何培恩话，过去嘅机制程序冗长，处理时间平均长达20个月，简化之后会减省工作表现欠佳公务员嘅申述机会，由4次减到2次，会减省部门独立委员会评核，以及将无限期的观察期减到最多1次，有信心可以在几个月内或者大约半年完成。 美国总统拜登在大卫营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峰会。拜登向传媒表示，美日韩将会设立热线，应对任何一方所受到的即时威胁。拜登又说，热线在区内出现危机或者三方受影响的时候，可以用作分享资讯和协调反应。拜登在会议开始之前说，美日韩站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安全，国家亦都会壮大。拜登形容岸田文雄和尹锡悦的政治勇气，令到他们到来出席峰会。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大卫营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增强韩美日三边合作和韩日双边合作，以应对北韩核导威胁达成共识。两个领导人又同意下半年举行韩日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并且保持首脑等各层级的密切沟通。韩联社报道，岸田文雄就南韩日前遭受暴雨灾害向尹锡悦表示慰问，尹锡悦对此表示感谢，双方就经济、金融领域合作迅速恢复正常表示欢迎，一致同意下半年重启高层经贸协商机制，同埋进一步畅通双边沟通管道，争取在经济、金融、能源、教育同埋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取得成果。两个人并没有讨论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旺角自由街有路面急收，自由街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近月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这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座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代表我的字当然是个通字啦。不要以为我只是日本通啊，其实我凡凡都通的，由生活育儿去到运动资讯，就连最新科技潮流我都一一提供。不信那就要听着我小白做节目，到时就知道我有几通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4月1日开始垃圾收费。 瑜伽可唔可以做到瘦身效果呢？ 瑜伽呢就是同跑步嗰啲卡调就有啲唔同嘅，但呢我哋主要呢就係想拉返开我哋啲筋啦，等个血气循环多啲，咁然之再加一啲可能 core 动作，然之可能个 flow 呢会密啲，咁你咪会觉得扯啲囉，咁你就会流汗，你个心跳就会加快啦。 要跟住 Lulu 董嘉怡一起做瑜伽瘦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咧，依家搭地铁咧都习惯用数字人民币啦，支付咁相关配套嘅法规研究亦都被提上咗日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嗱 ，PC， 我都知咧，你就唔入赌场嘅。咁但系咧，我今时今日咧去呢啲酒店式嘅赌场咧，就唔系净系话推两手玩两手啊。反而咧系睇下佢啲建筑，因为原来咧疫情过后咧，我系有几个新嘅赌场啦，或者新嘅呢啲娱乐场所，我未去过参观嘅。 哦，系啊， 即系唔系话诶摆低啲钱输啲俾你先，我冇啊，真系完全无暇他顾。我今日咧主要系想从个建筑方面去讲，同埋入边啲餐厅方面去讲。 嗯，好啊。 乜人乜人呢嗰、那个联网呢，原来依家佢由一个人可以行去另一个人嘅，由另一个人可以行去另第三个人咁样咯。 咁犀利？ 系啊，伦敦嗰个呢， 系 伦敦嗰、那个，你有冇去过啊？伦敦嗰、那个？ 我前排系 经过 屋企人咧，上过去经过嘅， 系经过， 系啦，系经过过嘅。 系因为嗱，巴黎嗰个咧就之前已经有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伦敦呢个系新嘅，我记得疫情之前咧我就未去过嘅， 嗯， 因为碧咸都系今年先剪彩嘅啫嘛， 系啊系啊。 咁我去到咧就第一次睇到嗰个双层巴士啦。咁我覺得啊幾得意喎，咁呢入面有啲扮到御林軍嘅一啲造型嘅人啦，咁我俾你打下卡啦，有啲叫做電話亭啦，又係仿照一啲英式嘅風格咁樣啦，咁我覺得成個環境呢都幾靚喎其實，同埋呢原來呢我計過步數㗎啦，你唔使驚呢喺澳門食嘢食得多得滯呢缺乏運動，你行曬三個人呢总共咧一万步即系行咗，你氹氹夸咁样行，由你明唔明啊？即系由水都嗰个人行到去法国嗰个人，法国嗰个人行到头先我讲嗰个双层巴士嗰个人咧， 唔系 一万步啊！ 我咁 再行埋观雅街咧，我真系嗰一程咧，起码行咗二万步啊！ 唔止系行路咁简单，净系排队都有消耗好多卡路里。点解呢？我基本上见到啦，例如系排蛋挞啦，排鸡蛋仔啦，每个都要排一个钟头，所以大家要预足时间去玩。 系啊，冇错冇错。咁几好嘅，我觉得建筑方面啊，或者都真系俾到大家，其实去咗澳门，但系去咗欧洲嘅感觉咯。好明顯嘅嗰種感覺係，你望向天花板咧，好多嘢都做得好靚。咁隨行咧，有啲朋友仔佢都話：，哇，呢啲咧水晶燈咧，其實咧每一盞咧都係幾多幾多錢嘅咁樣。咁、我話係啊，好多人都貢獻噶嘛，有份貢獻呢啲企業噶嘛。 以前去睇咧，我哋就會去世界之窗睇啲迷你版嘅一啲唔同城市嘅特色啊嘛。而家係可以去到澳門咧，你就會睇到唔同嘅放大版嘅建築物咧，全。 在咗喺度。 幾有趣，幾有趣。咁啊，都有關心下嘅，講兩句啦，啲賭廳生意咁啊，即係啲中長台都係多嘅，不過 V I P 就冇乜人入去啦，即係可能真係呢個都關事，大家可能冇以前即係叫做博彩方面咁豪爽啦。即係我哋 定係你睇唔到啊？有啲房 可能有啲再勁啲嘅房我睇唔到嘅，但係佢個 V I P 區我就見到係真係爭啲嘅，幾個賭企集團都係嘅。咁我哋有陣時做財金分析都要微觀咁樣睇下。 我想問翻啊，食物方面係點先？你啱啱講。系啊，依几间酒店嘅食物好似有啲特别。 食物方面我就讲伦敦嗰个啊，伦敦嗰个咧，有一间餐厅咧系真系好似去咗伦敦嘅餐厅咁嘅。佢特别系有啲scone啊，即系嗰啲英式松饼啊，做得好出色喎，咁样咁啊，亦都叫做造价都唔会贵得好紧要。 但系嗰几间餐厅系咪跟翻本身佢哋自己当即系例如伦敦啦、巴黎跟翻主题咁样？ 跟翻主题，但系唔系啲喺英国开过嚟嘅餐厅，应该系个赌企自己 born to be 去引入一啲根据。佢嗰個酒店嘅特色元素去搞嘅一樣嘢咯，咁樣。咁其實咧，關於呢啲澳門消閒嘅嘢咧，頭先就講飲飲食食嘅面向啦。其實更加多咧，就係喺另一邊嘅一個賭氣集團，就係、是、玩水嗰個咧。係。喂，玩水嗰個咧，其實都幾多朋友去玩喎、啊，近排。即係佢嗰個水上樂園啊！ 佢啲宣傳都真係好犀利。 你有冇去過？其實嗰個水上樂園， 我係記得我係冇去過。 係咯，因為嗰個水上樂園咯，好似聞説咧都幾多嘢玩下嘅喎。係、 我應該咁講，我以前係去過咧玩嗰啲漂流咯。 係 即係以前係有漂流噶嘛。 佢依家都有嘅，不過你漂流嗰個就另一間企業啦。佢依家最新嗰個另一個企業咧，數字嗰個企業咧，就係嗰個水上樂園，堪稱係好玩同埋好多嗰啲電音。水上节可能 poolside party 咁样咯，系嗰个玩法有少少唔同。喂， 近年好兴，即系所有音乐会都系要同水有关噶。 系电子音乐会啫，你见香港搞嗰个都，我觉得都颇为成功啦。喺泰国引入嗰、那个，咁嚟紧会唔会有机会再做咧？或者点样做可以慢慢 step by step 咁样优化咧？如果你系做得好咧，其实可以吸引到好多外国游客嚟噶嘛。因为今次咧，其实嗱，依家过咗先讲嗰个音乐节，其实都好多唔同嚟自周边地区嘅游客啦，或者泰国人都想过嚟香港，顺路玩，顺路感受下呢个节日究竟系点样咯。有趣，我觉得 睇到啲片都觉得好开心， 系开心嘅，系啊。 咁啊，最正系好多水咧一齐射落嚟咯， 系嘛？我以为最正系哇，好多靓仔靓女咁样，系嘛？呢个梗系有喺当中啦。咁啊，有机会又感受下当中嘅气氛啦，咁样咁啊。澳门之行未讲晒噶，咁啊， 我都未同你分享我哋去食。 系啊，系转个头，我哋要喺食方面咧，要用多少少时间去讲啦。究竟我哋食咗啲乜嘢 咧？有咩好嘢食咧？ 系咪食咗成日讲嚟讲去都话，喂，好想试嘅澳葡菜咧？定还是系食翻一啲传统啲嘅葡国菜咧？定还是食水蟹粥咧？嗱，一首歌时间，咁啊，听完首歌咧，我同阿 PC 咧就揭晓今个礼拜咧，究竟阿 PC 咧揸车车住。我去澳門食餐飯，嗰餐飯究竟係食啲乜嘢咧？咁樣啊，轉個頭，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再同大家多講少少啦。 跳脱原會粒碎碎如塵，散發曾有的白雪天真，就是望向天氣氛。阳光明如画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环瀑布灿烂，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添上质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散的苦恨，愿你和我全然望望我的，游荡就是太过瘾，无论遇上好。发觉情绪起伏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首歌时间翻嚟啦，消化咗未咧？我哋喺澳门食嘅大餐，我哋真系叫到成台都系，不过食得晒，系 好食、啊，系啊！我觉得有我首先讲啦，我由最尾嗰碟开始讲，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食咖喱啦。其实 我哋去咗一间澳葡烧烤铺嘅， 系啦， 咁咧依一个都讲少少啦。因为其实其他食嘢嘅地方咧，如果你听开呢个节目咧，你都知道 PC 系好识食嘅。其实咧，我每次拣一啲我会觉得好食嘅嘢咧，去俾我嘅拍档嘅时候咧，我都精心挑选过嘅。咁、而咧，系有前人种树嘅，而我后人先可以享福嘅。意思系咩咧？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做电影嘅世界，嗰时刘伟强导演啦，即系而家拍《中国机长》嘅嗰位导演啦，系咪先？咁啊，就带我哋喺做完电影嘅庆功，跟住有间烧烤铺，嗰间烧烤铺咧就系好唔系喺商业区噶。系喺住宅区入边，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呢度好正啊，冇乜人，我去包场食都得噶，咁样你知电影酷噶啦，一嚟可能三四十人噶嘛，咁导演万岁，梗系你要揾到啲地方系咁样咧， 系要容纳到咁多人先， 系咁同埋咁嗰阵时都系拍紧《无间道》嘅刘伟强导演，嗰阵时都。好好噶啦，即系收入都好丰厚， 同埋要咧揾啲地方系可以容许你留得嘢啊嘛。 系啊系啊，因为佢开到两三点咁样，咁啊同 PC 又食咗呢一间烧烤铺啦，咁样咁啊，我哋由第一碟菜开始讲。 系咩？我谂住由最尾嗰碟，好想讲。 好啦，最后一碟菜，你讲你啊。 我最欣赏系即系真系我好中意食咖喱， 系 咁所以咧我就嗌咗个咖喱鸡啦，系啊，我觉得个咖喱鸡好出色。 系啊，出色在哪里？ 佢出色在咧嗰个咖喱汁咧，首先好结先啦。系啦，你 feel 到啦，跟住啲雞咧又已經淋身，即系淋身啦。 因為咧有陣時我哋去連鎖快餐店食咧，可能快速整個咖喱雞飯咁樣先算啦。佢咪畢一兜嘢俾你嘅，嗰兜咧即系雞又少啦。 薯仔又冇啦， 系 汁又多啦，但系佢啲汁仲要好稀噶。 系啦，同埋咧最重要咧系，我觉得个咖喱有层次， 嗯， 即系佢辣，佢就唔系话辣到咧啲味冇晒。咁、 嗯、 咧最重要咧就系好多时候落咖喱粉噶嘛，你煮咖喱嘅时候，佢咧冇嗰个粉嘅感觉喺度、嗯，而亦都冇话哦好重嘅奶香啊等等咧去掩盖咗所有嘅味道，所以我觉得。嗯佢嘅香料同埋佢嘅配料咧嘅感觉系均匀嘅。 嗯，哇，好好啊！呢、這个 comment 讲到点啦，我即刻喷口水啦，即刻记得嗰阵味道啊。 同埋最重要咧，好多时候咧，大家煮咖喱咧会煮到有一层油喺上面，佢、 嗯、 冇啊，佢冇嗰一层嗰一层咧好厚嘅油咧，令你觉得好油腻啊，个、嗯、嘴会系佢冇呢样嘢，所以佢捞起嗰个面包上嚟嘅时候咧，个质感特别好啊， 系几有趣啊！咁啊，我就中意佢啲头盘嘅，同埋个羊架啦，咁啊，个头盘就系嗰个冻虾啦，咁啊，葡式冻虾佢就用咗好多洋葱粒咧去堆砌嗰、那个喺个我都话佢原先系虾摆喺面嘅，下边就全部都洋葱，但其实咧实情咧要将下边啲洋葱同埋佢一啲秘制少少嘅汁料咧，就将佢铺翻喺个虾面， 一齐食 咧，咁、你就会食到哇！佢依家夏天食咧就正啲啊，因为咧你开胃啊，主要系同埋咧，我近几年咧系中意咗食洋葱嘅，第一抗氧化啦，第二健康啦。不过咧自己切洋葱咧好烦，因为会喊啦。第二咧好容易好辣啊，啲洋葱整到我唔知佢做咗啲乜嘢令到啲洋葱 好甜啊！ 好甜同埋唔辣口啊！ 冇錯， 因為你一辣咧，其實只蝦咩味道你根本食唔出噶啦。 係，咁同埋佢完全冇搶咗嗰啲蝦味。 係啊係啊， 蝦都係好鮮。 係啊，有趣有趣。 好嘢！ 咁啊，我知道 P C 中意食羊嘅，因為你喺呢個節目咧都講咗好多嗰啲咩溫體羊啊，或者嗰啲手爪羊啊， 烤全羊啊， 有好多唔同啦。咁但係羊咧就食個酥味同埋食個孜然粉嘅。咁如果你翻到內地食羊就係食呢兩樣嘢啦。咁但係咧呢一間燒烤鋪咧佢就中意用啲芥辣啦，同埋用啲香料去搽咗上去，不过佢系烤得好嫩嘅，但系 P C 讲得啱啦，其实咧佢又落咗好多嘅芥辣落去咧，就有少少遮盖咗羊嗰种你中意食嗰种酥味又好，香味又好啦，睇你点演绎啦， 系 啊，咁我估你系中意食酥味个派嚟嘅。 嗱，我解说一下，系啦，咁啊，我讲咧，我同一我食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咧，就系、是、嗰、那个芥末味咧，其实系确实遮咗嗰个 羊 肉本身嘅可能一啲系啦，啱啱讲嘅酥味啦，类似系啦，或者一啲叫肉味啦，遮盖。就完全遮蓋咗，可能你會覺得有少少弓鼻添，咁我就覺得依、這個 enjoy 好似就因為個弓鼻會有少少嘅影響，所以阿 O 就要另外介紹我。其實除咗呢種做法之外咧，佢另一種做法嘅，但系咧，我覺得最驚為天人嗰個位係乜嘢咧？就係嗰個羊架咧好亂，佢熟曬嘅、哦，但系咧。你都咬落佢咧係亂嘅喎，成個肉，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難度高嗰個位置。 同埋每葉菜大概70-60元啦，咁我哋頭先一路聽落去，你覺得哇會唔會造價好貴㗎？會唔會貴㗎？咁啊唔會嘅， 會 其實係好平民嘅個價錢。咁啊有機會又大家可以認識多啲啦。咁啊，唉費事講好多好似好宣傳咁啊，咁啊我哋都冇講呢間鋪頭喺邊嘅，連邊區都冇講啊。咁有機會喺街見到我先講俾你聽啦。係啊，咁但係其實嗰日都捧住個肚。走啦！原先就問下即系我哋啲屋企人啦，咁話喂去唔去埋個夜市啊？因為其實澳門咧個夜市都幾有特色嘅。我印象之中叫康宮夜市啦，咁可以入去睇下佢好多元化嘅。咁你用多元化又得，你用垃圾去形容又得。佢有去澳門特色嘅小食嘅、 嗯， 有香港鰻魚蛋有冇啊？咖喱魚蛋都有嘅。咁你話喂有冇啲手抓餅啊？手抓餅都有嘅。咁你變咗甜品有冇啊？甜品都有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其實嗰條咧就有啲似食街 feel 咯，我自己覺得。咁有機會可以同屋企人又可以去。 總係需要有一啲遺憾，你先會有下一個去嘅機會噶嘛。 係啊，不過我都覺得攰嘅，即係 PC 要咁樣揸。一程过去，虽然是快的，不过你来往可能大家工作过后吃餐饭，我觉得很方便的，但就辛苦了司机大佬了。 不会啊，我们有定速功能，所以又不会超速，又舒服，记住捉实堂睇就得了。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叫做寻找多一些湾区里面的资讯、我和 PC 都做了这个 research， 其实都即比我们的节目钱多的。即系我哋做一集节目啲钱都我哋平时咁，我哋真系要去 research 去体验下呢个湾区先知道可以吞吐同埋即系转化为一啲资讯同我哋收音机广大听众分享噶嘛。 同埋你真系要落地 感受到當地嘅文化、唔同嘅食物嘅感覺，你先講到出嚟。 係啊，就唔係攞住份報紙或者啊上網揾到個資訊，或者啊某某某娛樂場所開咗個凡爾賽宮嘅體驗館喎咁樣。咁嗱就咁講出嚟，梗係可以係一個簡單嘅資訊。但係當主持人經歷過吞吐完之後，可以話俾聽眾朋友聽，喂呢一樣嘢值得去，或者呢一樣嘢。可以用少啲時間去啦，咁你就會聽到，喂，你過到澳門都好多好多嘢做噶嘛，飲飲食食啊，有啲朋友搏殺啊，可能係咪啊？咁你又有陣時想行下去叫做又要排下隊買下豬扒包啊？ 又或者咁講，唔一定係咯，去澳門唔一定要去一啲好貴嘅餐廳裏面，其實一啲好平民嘅餐廳啊，或者小區嘅餐廳咧，你都會揾到啲好食好玩嘅嘢。 冇錯冇錯，咁啊，多謝我嘅好拍檔啦 ，PCC 俊慶啦，咁啊，逢禮拜六咧都有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啊，有阿 O 同埋 PC 去主理啦。希望你中意呢個節目啦。與此同時就係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好，下集再谈过， 好，拜拜。 想初次望你笑脸，呼吸竟有些陡然，如同被电击一刹电流，可开心半天。Yesterday